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小三，你没事吧？ 老师，您都知道了。我没事，这次多亏了老怪物和宁叔叔他们，不然您恐怕就见不到我了。 是我不好，我不应该让你参加这次大赛的，你还是引起了他们的注意。 老师，您何必自责呢？我这不是没事吗？就算是一种另类的历练吧。只有经历过真正的强者对决，我才明白自己的力量是怎样的渺小。以后，我会加倍努力修炼的。 你永远都是那么懂事。你说的对，努力的修炼吧。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，就绝不会让人伤害你。明天就是总决赛了，你把所有人叫来，我给你们简单的安排一下战术。 是。 到了总决赛，大师终于要出手了。很快，唐三将所有队员都叫了过来。柳二龙知道大师回来之后，也赶忙跟来了。大师的目光与柳二龙碰撞了一下，从大师眼中，柳二龙读懂了些什么。没有开口，只是静静地走到他身边，挽住了他的手臂。大师的目光从众人身上扫过。 总决赛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我现在要再跟你们重复一遍赛制。总决赛一共有33支队伍参加，其中三支种子队伍分别由两大帝国和武魂殿选送。对于你们威胁最大的，无疑就是武魂殿学院选送的那支队伍，他们将是你们获得胜利最大的绊脚石。总决赛的对决一共只有5轮，比预选赛和晋级赛用的时间都会短一些。但是考虑到比赛的激烈，每一轮与下一轮比赛之间会有1天的调整时间。第5轮比赛之前会有3天的调整时间。第一轮，三支种子队伍将轮空，剩余的30支队伍争取15个晋级名额，输了就直接被淘汰。残酷的淘汰赛必定令各支魂师队伍更加拼命，你们一定不能有丝毫大意。到了这个时候，所有队伍隐藏的能力都会释放出来，哪怕是你们曾经战胜过的队伍，也很有可能给你们带来一些惊喜。按照比赛规定，第二轮两大帝国赛区晋级赛的第一名学院将轮空，届时16支队伍角逐出8支进入第3轮，加上我们这2支轮空的队伍，一共是10支战队。第3轮轮空的将是晋级赛的第2名，剩余的8支队伍角出4个名额，与他们共同进入第4轮。第4轮没有轮空名额，所以说在晋级赛的时候，只有前2名的队伍才能够在总决赛中获益，而越早获得轮空的队伍就越有利。第5轮也是最后一轮，进入比赛的就只有3支队伍。3支队伍将先以晋级赛那种方式各出7名队员进行循环淘汰，决出个人实力最强的一支队伍，然后负者的2支队伍团战一场，胜者再向之前个人赛的胜者挑战，以决定最后的总冠军归属。你们都听明白了吗？ 是，听明白了。 第1轮依旧由史莱克七怪出战，你们已经很久没有在真正的战场上配合了，虽然还猜不到第1轮你们的对手是谁，但至少不会是那3支轮空的种子队伍，所以这第1轮就用来给你们热身。具体的战术我不安排，场上一切由小三来控制。小三， 在。 第1轮、第2轮，我们胜率很高，所以你在第1轮中要尽可能少让对手发现我们的优势所在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 您是说，虽然是我们7个出战，但在第1轮也要演示实力？ 但你们也不能大意，毕竟在第1轮你们也有可能碰到星罗帝国的强手。 是。 你们跟我学习也有2年的时间了， 两年来你们付出了多少我看得很清楚，毋庸置疑，你们都是天才中的天才，哪怕是遇到比你们更强的对手，你们的信心无需动摇，因为你们是所有参赛队伍中最年轻的一支，你们有着无限的未来。我并不要求你们获得总决赛的冠军，我只是希望你们每个人都能在比赛中发挥出自己真正的实力，找到激发自己潜力最好的方法。 是。 大师和柳二龙走了之后，史莱克七怪就开始了修炼，为明天的第一轮比赛做准备。柳二龙扯着大师一直来到了自己的房间。 小刚，怎么样？ 他变了。二十年不见，人总是会变的。现在他是教皇，已经不是当年的比比东了。看来我真的不应该去找他。 这么说，他没有告诉你修炼双生武魂的方法？ 他明知唐三是我的弟子，都派人出手，又怎么可能再告诉我修炼双生武魂的方法呢？但我已经隐隐猜到了一些，找个机会引比比东出手，我就能确定自己的想法。二龙，这里是武魂城，是他的地盘，从现在开始你无论如何都不要远离我，我怕他会对你不利。 让他来就是了，我还怕他不成？教皇又如何，还不是败给了我，只要他抢不走你，我就什么都不怕。 放心吧，他永远也抢不走我，我们可是名义上的夫妻。 一听到这些，柳二龙就不禁流露出了几分哀怨。虽然大师不再躲避与他的感情，两人也以夫妻相称，但大师却始终不肯和他过分亲热，兄妹那层关系始终横亘在他们之间。为了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的总决赛，武魂城特意开辟出了一块专门的场地，这片场地就位于武魂城的中心位置。巨大的擂台直径足有百米，完全由花岗岩修砌而成。在这巨大的比赛台上，还用数量庞大的魂导器进行加固，以防破损。根据武魂殿给出的信息，这块场地足以经受魂帝以下魂师的任何攻击。这座比赛台正前方就是教皇殿，武魂殿在贴出的告示中已经写明，总决赛的三强会在教皇殿前比赛决出，届时教皇将亲自为冠军加冕。对于任何一位魂师来说，这都是无与伦比的荣耀。一大早，所有的参赛学院就在武魂殿专人的带领下来到了比赛场地，每一所学院都有单独建成的休息区。和教皇殿相对的一侧是贵宾评审席，代表着两大帝国前来的人以及武魂殿的人都在那里观战。刚一到这里，还没有完全安顿下来，弗兰德就被叫去抽签了。第一轮的抽签非常重要，如果能够抽到一个比较弱小的对手，对于任何团队来说会相当有利。尤其是像史莱克学院这样在第二轮轮空的队伍，如果能在第一轮中轻松获胜，他们就可以养精蓄锐，将精力放在第三轮的比赛中，从第三轮开始才是真正的角逐。弗兰德很快回来了，他的脸色大好，看他那得意洋洋的样子，不用问都知道这签抽得很好了。 一个坏消息，一个好消息，你们要先听哪一个？ 那就先说坏消息吧。 坏消息是，你们第一轮的对手是赤火学院。 赤火学院？ 众人皱了皱眉。自从晋级赛中赤火学院众人研究出了对付唐三的方法，他们就已经成为了天斗帝国这边实力最强的战队之一。别看晋级赛的时候史莱克学院赢得轻松，可是在预选赛时他们是吃过苦头的。当然赤火学院并不足以挡住他们前进的脚步，但碰到这么一支准强队还是在第一轮，总不算是好签。 怎么我们每一次比赛都会碰上他们，也太有缘分了。 弗兰德，那好消息是什么？ 好消息就是赤火学院放弃了总决赛，自动弃权了。 什么？弃权了？赤火学院能够打入总决赛也付出了不少，怎么会突然弃权呢？ 别问我，我也不知道。但无论如何，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消息，前两轮连续轮空。 是不错，还没打就直接进前十了。 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，你们要仔细看看将来的对手。这是淘汰赛，想要隐藏实力不容易，而且能进入第三轮的都不会是弱者。 总决赛并没有大型的开幕式，一切都很简单。武魂殿一位红衣主教上台宣布总决赛开始，同时宣布了出场对阵名单和轮空名单。比赛在裁判指挥下正式开始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